四升六仙，恒生中国企业九十七个三升四毫，小米集团二十六个八毫半跌六毫，吉利汽车二十八个三升九毫，阿里巴巴一百九十一个二跌个七，港交所五百一十七个半升两蚊，建设银行五个六毫二升毫三，中芯国际二十五个半跌五毫半。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七点七八一，日元一一零点五一，瑞士法郎零点九二二，加元一点二五三，人民币六点四八一，英镑对美元一点三八六，欧元对美元一点一七三，澳元对美元零点七三七，新西兰元对美元零点七零四。港金收市报16,080元，比上日收市跌咗3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42.61美元，卖出1,743.6美元。港汇指数报101.8，上升0.2。呢节财经新闻报道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享受生活有好多选择，做咩都好都要懂得抗拒瘾诱。吸食大麻会令人上瘾，产生幻觉、智力受损、焦虑同抑郁。拒绝大麻，咪俾佢损害健康，先可以真正享受生活。自在生活，远离大麻。打1-86-186，或发短信去 WhatsApp、微信98186186，揾我哋帮手。大麻系毒品。 国剧830号手就位， 加入得火箭军，个个都梗系想揸军车同发射火箭啦。但系点解夏珏会拣咗最少人报嘅阵地管理嚟学呢？ 师傅，我佩服得你五体投地啊！自从我拜你为师之后，我先知道一样嘢，我哋呢个阵地嘅待机库，简直就好似一个地底嘅小城市一样，错综复杂。 晚晚睇国剧830， 一个星期七晚，星期一至星期日，港台电视31， 号手就位。 个人意见节目《广东广西》现在开始。 扩阔知识领域，网络文化通识。Free as the wind， 广东广西。 欢迎大家收听呢个星期三晚嘅广东广西。咁啊，香港特区政府咧就推出咗呢个360亿嘅消费券。咁啊，好多香港人咧就8月1号已经攞到噶啦。咁啊，喺第一个礼拜里边咧，市面上面咧确实系一片热闹消费气氛啊，旺丁又旺财。咁究竟喺消费券气氛底下嘅消费者心理系点咧？我哋今晚请嚟咧热爱走在山间，最近咧走咗上去差啲翻唔到落嚟嘅司徒永富博。 喂，最近咧就其实判断呢个天气咧不似预期，咁咧就起行嘅时候咧就乌云密布，不过咧就见到咧有啲即系天里面咧仲有啲曙光。 唔系你有一样嘢做得最啱嘅啫，就唔系一个人去。千祈唔好一个人独自行山啊！话俾你， 我哋四个一齐上去，就去到第一个嘅山头咧，就有一位咧，就时间咧，佢系需要咧后边咧晚饭之后仲有嘢做啊，所以我哋咧就劝退咗佢。 系 即系换个讲，我哋就行呢个傍晚嘅黄昏山。 如果我喺度咧，应该第一个被劝退嗰个系我啦，肯定。 我唔会俾你行咯， 系唔好俾我。但系落咗山之后即刻消费啦，系咪啊？山上冇得消费啊！ 哇，老实讲，嗰个消费咧几辛苦嘅，因为湿晒啊嘛身。咁好在咧就换咗衫，而系仍然咧就有啲食欲。 你嗰个消费咧系另一种消费，烧一烧自己个肺先， 啲水嗰啲水接翻曬出嚟先，又先食到嘢，個胃先食到嘢。 唔係咁老實講，做運動咧最緊要有心情，即係咧，即使咧就落完大雨啊，成個落湯雞咁啊，但係仍有食慾咧，真係唔錯。 其實心情決定一切啊嘛，個天氣唔係決定一切㗎，係心情決定一切啊。如果你嗰個火箭升空，就天氣決定一切啫，係咪先？ 嗱咁啊，我最近去行咧，仲有經常上嚟呢個節目啊，柯偉豪啦，佢嘅名言係你都知啦，佢話咧。他说最紧要就是食是跟哪个食咯。 哦。 是吧。咁对于他来讲呢食什么是不紧要的。他 很 多金句王来的嘛。咁嗱我试下呢哇即是精警啊讲句两句他不介意啊。哇他来到呢我就说喂阿屈为什么呢你这么听话走去呢即是运动铺买对鞋。因为呢我说呢山上呢应该落个雨泥泞呢都难搞的。所以呢鞋很重要。咁好听话就去买鞋喎。但係搞嘢喎。佢买鞋唔买衫唔买裤喎、 哦。我以为佢买对凉鞋。 你有冇睇呢我蛇呢佢我哋啲照片呢如果你仔细睇呢咁佢当然对鞋系正规嘅。但呢佢着牛仔裤咪即系平时落街买烧买嗰件 T 恤嘅。 你真系唔知阿屈嘅背景，一个穷学生一名喺美国读书啊，一路挨上去，咁所以咧佢就乜都悭家为主，悭到而家咧都冇变过噶，你知唔知啊？ 唯有我哋讲紧佢啊，应该叫佢上嚟讲消费行为吓， 系啦， 咪研究下佢嘅消费行为都好啊。 点解有消费券都净系买对鞋唔买裤咧？ 喂，我谂佢疏爽咗咧，都因为有消费券啊。 系啦， 所以我一嗌咧，佢呢两日走去买咗。 佢即刻计条数，咦？如果买翻条裤要贴多两蚊，唔好啦咁样。嗱，消费券确实系难搞，因为你我哋有三个嘅方法去使个消费券啦，系嘛？应该就而呢三个方法咧都会有唔同嘅运用消费券嘅方法嘅。咁其中大家比较熟悉嘅就系八达通咧，最尾嗰1000蚊咧，即系你要先使晒前面嗰4000蚊先，然后 要今年年尾使晒。 系啦，最尾嗰1000蚊咧，你就可以考虑。几时用就几时用，甚至乎就可以退翻张八达通卡，攞翻个按金，攞埋个1000蚊现金走，就呢个叫套现啦咁样吓。咁但系财爷话呢个香港人都应该套现动机好细嘅咁样啦。 嗱呢个咧晏啲可以解构嘅吓，其实咧都有啲深奥嘅即系计算咧，都要讲下。我谂阿财爷后边去谂呢样嘢咧。佢都的確咧，就係有心思細密 嘅，都準嘅咁樣。 準嘅因為你可以咁諗啊嘛。點解唔係前邊就擺呢個1000有呢個規矩，而喺後邊係1000咧？ 哦，即係你一早知道阿財爺個肚諗乜㗎啦，喺個肚你係佢肚裏邊一條蟲，我諗得到啊。 咁我哋呢啲好似上士觀天咁啫，即係見到佢嘅行為係咁，咪俾啲理由俾佢咯嚇。不過咧嗱，我自己觀察咧，应该有数据出咗啦，三个平台边个最多？ 唔知喎，边个？ 嗱，我自己观察，同埋我喺有一啲嘅即系商会啦吓，咁大家报一下啲各自嘅平台咧，加出嚟咧，大致上咧八成咧都系头先你讲嘅八达通嘅。 系，因为正常嘅，因为点解咧？我估都应该系嘅，原因咧就系搵呢三个嘅平台咧，最多途径你使用，即系我意思系话，譬如你坐车啊。咁係佢係最能夠用到啊嘛，係嘛？咁你另一個即係支付寶咧，有時啲車用唔到啊嘛，小巴用唔到啊嘛，咁變咗你坐車就用咗一定嘅數量嘅錢啊嘛。咁但係同埋啲商鋪好多都係以往已經有八達通㗎啦。 啊，因為呢筆錢咧，老實講咧，就嗱，你會發現咧，就好似各行各業咧都有啲受惠，亦都坦白講咧，5000蚊咧，的確係民生。嘅生活裡面好容易，例如必需品咧用得到嘅。咁你好多咧嗰啲民生嘅便利店啊、超級市場啊，一啲民生嘅採購咧，就佢嘅支付行為咧，過去日子咧，即係應該八達通咧嗰個嘅佔有率、市佔率係高。咁但係咧，你今次咧就係用呢一個咁嘅電子交付咧嚟到成為一個嘅誘因咧。其實咧就係後邊咧弦外之音咧。就是一嘢咧，將香港人咧再推前一步。 就是跟住那種不接觸 的 電子消費， 就 應該就是大行其道。 因為商戶就已經有個數據說就多了50,000戶是用即係呢個嘅電子消費的機裝了部機喺度，俾大家咧就希望你能夠攞5,000元落咗佢個袋咁樣啦嚇。咁啊之前就已經好多傳媒就教大家點樣用會好啲啊。咁曾經有個即係誤傳咧，就話如果喺超級市場裏面買嗰啲嘅券啊，即係現金券咧，係唔得嘅咁樣。咁後屘澄清就係得嘅咁樣嚇。咁如果而家你知道，如果買嘅現金券咧，就會有啲嘅超市就多咗100元使，有啲超市就多咗200元使嘅咁。 有嗱，有一個表咧，就係嚇，即係大致上咧，你都知得到咧，其實係各出其謀嘅。即係例如係超級市場啦，就1,000元嘅現金券咧，就送得100元俾你啦。亦都有咧，就係、是、例如家電嘅鋪頭啊，2,000元就減450元啦。大型嘅家私鋪就係買滿2,000元就送200元啦，係嘛？咁亦都有啲快餐咧，就係、是、即係都計得幾準嘅喎嚇。2,000元咧，就50元嘅電子餐券。就再送10元嘅現金券50張俾你，就總值咧就2,500元， 係 令到你咧冇得擋嘅。不過當然應該係唔可以咧，就係、是、我諗啊，我冇深究啊，一定係後邊有一啲咧，即係拉長嘅消費行為，即係例如你50。唔可以一嘢就係拎曬2,500元使咁咯。 司徒生，你做生意，你嘅好清楚噶啦。尖沙咀某個大商場咧，你2,000元消費券咧，佢送翻2,000元 Q 王俾你添啊。但可能你要使多20,000元先可以使到個2,000元 Q 王嗰樣啊。20,000元我估少咗佢啊，我講俾你聽係係嘛。咁你變咗就係、是我哋中國人嗰句話叫做貪字得個貧啊。嗰、那個嘅券咧未必幫到你，而事實上，就算政府你話派5,000元俾你咁計啊，2,000、2,000或者2,000、3,000，2,000、2,000、1,000咁俾你咧，你係會使突噶嘛？你咁叻喺個任何地方計到最盡，我就係2,000停啦咁啊，唔會噶嘛。嗱，洗正你條氣又唔信，因為你要洗曬先下一筆嚟啊嘛，係咪？咁你就一定係洗突多過洗咗唔夠嘅。咁但個問題就係話，嗰大家就計啦。洗特幾多咧？洗特1毫子我就叻啦，咁啊嘛。 喂，嗱，如果你咧一路係咁計算咧，其實你呢個嘅消費行為咧，坦白講咧，嗱，消費嘅目的係乜嘢？應該係開心噶嘛。但係如果咧你不斷咁樣去揾計數機計住咧，有一種咧就係叫做咧消費之後嘅心理狀態啊。好多人經歷咧消費之後嘅心理狀態唔開心， 調氣唔順。哎呀， 係啦。 哎呀，咁啊，即係 哎呀。 哎呀，头冲 咗添咁样， 系啦，冇计到，原来隔篱嗰个虽然贵1元，佢又有9折喎，咁啊，即系嗰只， 系啊， 同埋呢个我点解买咧？系其实我冇用嘅，不因为咧计条数咧，就买咗佢之后，我系使第1元，咁就条气就顺啲啦，我就即系蚀少咗，但系其实我冇乜用噶。哎呀，隔篱嗰个其实我有用嘅，不过因为2元咧，我就冇买到啦，咁啊，而家哎呀蠢咗啦，原来俾多1毫子啫，阴公咁，即系你就会好唔开心啊。 会啊，所以咧你会发现咧有好多人嘅行为系点样咧？就系、是、例如你喺弥敦道上面好长噶嘛。你買咗一樣嘢啊，當係錶或者波鞋啊，好多人買完之後咧，唔係即刻翻屋企嘅，唔係即刻享受自己買咗嘅樂趣嘅，佢要繼續行。 做咩？ 啊，佢要繼續睇，係啦，佢嗰對鞋咧，第一有冇買貴到？ 係， 佢要照中入去咧，問翻個銷售員咧，呢、這個鞋款係幾多錢咁樣？ 我永遠勸人咧買嘢咧就同娶老婆一樣嘅，就係點樣咧？买咗就唔好再睇啦，娶咗老婆就唔好再望啦。 有一句说话叫卖仔莫摸头 系 嘛？ 喂，卖仔啊，另计啦，嗰、那个你要记住。但系个问题真系你人比人比死人啊嘛。第一，第二咧系噶，迟啲买系一定会再平啲噶。你行花市你知噶啦，咁你咁样搞落去，你只会唔开心嘅啫，系咪？你即系所以有啲人话，喂买先早享受啊，咁用啊。早享受三個字嘛，但係遲買就平五舊喎，咁你點啊？ 係啊，所以呢樣嘢咧，其實係真係幾複雜嘅。 係， 老實講咧，就有一啲時候，好似你去即係旅行團為例咁樣，有啲人咧就會咧情願係一次痛苦， 即係點啊？ 以後啊開心， 唔係好明喎。 一次痛苦啊，例如啊，嗰個旅行團咧就係要你一次過俾譬如係俾5,000元。 咁啊，一日或者系呢个邻近嘅呢三日两夜咁样啦，吓咁啊全包咁样，咁啊于是咧你去到咧乜嘢野生动物园啊，去到某一啲嘅地方啊，全部包晒， 导游小费包埋咁， 包晒哦，咁啊当然啦，你完咗之后你按心情啊或者行规俾翻啲小费啦， 有啲系导游小费包埋，费事扣数噶， 费事扣数， 费事扣数噶，咁你额外你再俾佢咧就另计啦，即系你觉得。佢嗰個導遊服務得好，雖然嗰以小費已經係包咗個團費裏面咧，我都額外再俾佢，咁有啲咁嘅團友，咁但係費事拗啊嘛，咁同埋個導遊又即係口黑面黑面黑咁啊，收嗰陣時又係咁，我先氹下你，氹完之後收咗落嚟，又唔係嗰條數，佢覺得我期望你俾300，原來你俾30咁，即係嗰啲咧。 嗱呢啲咧就一定咧就係大家咧都有好多心理嘅因素啊。講翻頭先個例子啊，點解我話咧？是你会痛苦一次呢，就是你一次性给一笔钱，但是你沿途呢这三日两夜呢你就呢即是不用理那么多你就有一种好像很自豪去任何地方呢都好像皇帝那样 没压力 帮你预备晒。 冇压力，嗱，我知道有啲人系咁嘅，有一个 A 团咧收5000蚊全包宴， 系啦， 我咧就一个 B 团咧就4000蚊，4200蚊咁啊，我就悭咗800蚊，悭100蚊，到时喂我 任何地方咧， 我入场先至俾钱， 再俾钱， 咁我最尾都系俾到最尽先5000，但系我如果我唔入场咧，我咪悭翻200咯，做咩事啊咁样，咁佢就会咁样计嘅，咁但系可能咧到最尾咧。佢一樣都係使咗5000蚊嘅，就係、是、都唔入唔得啦。嗰、那個即係度度都入嘅，原來最尾 啱啊！佢最後尾都係5000， 但 係 你日日喺度計喎， 佢嗰個開心咧就冇持續到，日日喺度計。 而旅行團你最即係激氣會遇到咩？你知唔知啊？就係啲團友落去嘅時候咧，嗰、那個店鋪啊，嗱買十送一。哎，咁啊大件事啊，你真係有排計啊，点解嗰啲即係啲女团友就会夹啦。 大家夹啊嘛。 夹啊喂夹数啊夹数啊咁啊夹夹下夹就会迟到了。我冇呢人团就遇到呢啲问题啦。你仲冇咁冇未上车啊，夹緊数啊仲未夹得掂啊。 喂你而家讲呢啲呢我哋都依稀咗㗎啦。咁所以我哋而家呢个内循环啊，即係消费券呢你會發現咧，就係、是、當然可能有一啲本土遊嘅經驗啦。但係咧好得意喎，我見到啲報道咧，就係、是、各行各業都喺度搶喎嗱。例如咧， 喂360亿啊，你計下啦。 但係實質上你都係講緊係嗰5000蚊啊嘛。 唔緊要啊，個個都俾5000蚊，即係等於以前講咩啊？我翻中國裏邊啊，每人俾1蚊我啊，我已經有14亿啦。你講少啊？嗱，以前俾唔到你啊嘛，而家俾到你啊嘛，你收到。 咁你個咧，當然咧就亦都反映咧喺過去呢十幾個月啦，個百業蕭條啦。嗱，好笑嘅喎，原來有一啲咧咩行業咧嗱，你睇一睇咧。我都本来唔系好意会嘅，保镖行业咧都抢呢啲生意喎。 吓点抢啊？ 点解咧？就系、是、原来咧，喺期内啊，有一啲咧就系、是、商业纠纷啦， 系， 又或者咧就 即系保你唔会俾人打，因为追债 离婚嘅个案啦，又要保护啲子女啦，咁咧就又系出呢啲头先你讲啊，买十送一啊，佢系买4个钟头送你1个钟头，即系保镖啊。咁咧就仲有一啲咩行业咧？连嗰啲嘅即系性玩意嘅店啊， 系 即系嗰啲 成人用品 啊，成人用品系嘛？咁咧、那个报道好笑啊，就讲嗰、那个即系因为要有啲美轮美奂嘅洋娃娃，原来咧都几贵喎， 买 4000蚊个嘅喎， 4000蚊啊，我唔知行价吓。 我从你眼神睇到， 一我唔敢买，二买咗唔敢。 我从你眼神睇到都确认你唔知嘅，应该就咁啊。原来咧，即系访问嗰个嘅即系店主咧，佢话消费券一出啊， 系 以前一个月卖唔到即系一个， 一个 而家咧就即刻卖咗一个。 唔系，但系你都而家第一笔都系攞2000蚊嘅啫。如果 咁你八达通啫，另外两三个支付就一嘢攞晒。 我支付都2000嘅咋，我用支付宝噶嘛，都攞2000嘅咋。咁即系你要贴2000咯。 嗱，咁呢个咧，呢个咧都系咧可以有一种预期嘅先使未来啊嘛。因为我都知道下个月有噶啦嘛。 唔系，点会先使未来啫？个心态唔同啊。你同用嗱，我分析个心态咁嘅。你同用 Visa 卡唔同 ，Visa 卡咧就系、是。 你嗰筆錢唔喺度嘅，你係先用咗之後找數啊嘛。呢一筆係真係會有係俾咗你嘅，而咧感覺就係、是、都唔係我嘅。 佢分兩期俾你啊嘛。 唔係都唔係我的。 都唔係你嘅，天跌落嚟嘅。政府俾 啊嘛，喺街執到咁使。 所以呢個咪就係愉悅消費咯，開心消費咯。係 啊。 啊，照計咧就係、是。你呢種嘅即係愉悅開心咧，加上少許衝動咧、 嗯， 所以我咧啊，經常有一個嘅講法咧，就係理性分析， 嗯、 但係咧就係感動消費。 即 係 點啊？ 冇啊！嗱，好似我同你咁樣啦，頭、啊、先一路咧都好理性地去分析咧，就係、是、啊，即係邊一個嘅套餐或者邊一個嘅支付咧領到盡嘅。 係嗱，我咧早咧係點樣咧？我嘅心態就係、是。我就依三個方法咧，咁其中有一個方法我完全未聽過啊，完全未聽過。嗰陣時我話咩嚟啊？即係你明唔明？咁啊，搞乜嘢啊？究竟嚇、啊、香港人邊個用啊？呢、這個咁我嗰時第一個問題問呢樣啦。咁啊，跟住嗰個梗係撥開咗啦，唔知咩嚟，唔好理佢哋咁啊，就剩翻嗰兩個、 正正就係原來唔知乜嚟啊！嗰一日已經即係即刻塞車啦。係 啦，咁啊，原來嗰樣 我哋而家知道乜嚟嘅。 係啦，而家知啦。咁啊，原來哦，原來可以仲有張虛擬 Visa 卡嘅喎，原來係咁樣。咁啊，因為唔熟悉啊嘛，咁就比較熟嘅嗰兩種啦。咁更加熟就因為。已經有八達通啦。 照我所知咧，就係頭先你講乜嚟嗰個咧，就應該係個位數字嘅啫。 係， 即係整體嚟講咧，都係如果頭先嗰兩個咧，就瓜分可能係即係嗰20% 裡面十零嘅。 應該最大啊！ 最大係啦，即係當然八達通係最大啦。我所知就 因為香港人係好多都好熟悉，同埋都已經擁有一張卡在手噶啦。 同埋係方便啊，尤其是咧俾老人家。 嗯， 係啦。咁老人家通常你都有個長者八達通。 係咁嗰陣時我就諗咧，就我揀邊個方法咧？我得一個諗法嘅啫。就係嗰5000蚊，我將會點用？ 嗯， 嗱我諗下，如果即係碎片式使用咧，咁我就會選擇用八達通嘅。咁但我諗下都唔係，我諗下可能我係想留翻嚟買一啲電子產品。咁啊，電子產品我講緊幾千蚊嘅嘢啦。咁我覺得，咦，我就唔揀啦，我就寧願揀另一個，因為八達通係必須要使咗2000蚊先。洗咗一个限期洗晒啦，佢第二个2000先入嚟啊嘛。 嗱，咁所以你呢啲咪就系理性分析咯。 梗系啦，梗系咁分析啦，因为你要谂下究竟用边个方法啊嘛，咁你就系要谂下你未来消费想点使嗰5000蚊啊嘛。 所以等阵咧，我就想同你咧分享一下咧，原来咧当你理性分析之后付诸行动咧。都仲有好多咧，就係所謂情緒嘅投射，結果咧，你嗰個決定係唔一樣嘅，口不對心嘅。 經歷緊啦，已經 經歷緊啦， 咁樣分析，有啲頭暈啦。你知，直情呢段時間裏邊咧，一消費嘅時候咧，唔好用，唔好用。唔好用，即系呢几个字不断讲嘅，唔好用，唔好用，因为你咧，因为要留翻啲钱咧，到我真正 买。你话系咪啊？你本来咧就系一件好开心嘅事啊，而家咧头发都白咗啲啦， 系咪有少少，即系有少少头痕咁？ 有啲头痕。 有另一种现象，确实咧，我哋阴啲阴啲，唔觉咧，香港人咧，如果比较精明啲，就知道嘅百物。突然间加咗价啦，系咪？即系佢喺知道8月1日大家攞到呢个嘅电子消费券之前咧，暗地里咧 冇啊！嗰、那个商人都系嗰、那个潜台词都系同你讲，好似头先你讲咁啊，喂，呢啲钱系政府俾嘅，咁你俾啲我啦，咁都系偷步加价。 所以咧，阿 Sam 呢首歌叫《加价热潮》就好啱听啦。你怕我怕个个怕。加酒加屋租加巴士加的士加多士芝士乜都加加加加加加糖又加盐又加成日咁加饮佢话其实无他你住人屋越行佢紧收买路前啊拉两扎买佢怕买佢怕要加就加总之惯啦牛油又加蚝油又加燃油又话每加7个6其实无他佢石油多到极全部要

香港电台第一台。 直播室里面有司徒永富博士今晚同我哋分享一下从消费券气氛之下嘅消费者心理啊。咁啊，头先讲到咧，我啊点解会拣某一个嘅平台，就因为我系想留翻啲钱咧，就一次过一笔过吓，即系5000元就走去买电子产品啦。咁所以我就唔用另一个啦，咁样吓。 以我所知咧，你呢啲咧系我一贯认识嘅林以乐。就你係科技大人嚟噶嘛？係 啊。 咁呢啲玩意嘅科技咧，冇3-5千元咧，就唔過癮噶嘛。 梗係唔止啦，你咪三五千蚊。 冇理由係使嗰100几十噶嘛，係咪先？ 我個案係咁嘅，就係咧係零基價，然後簽多2年約嗰啲咧咁。 哦，咁你呢啲咧就係精明嘅理性分析咯，咪就係咯。 簽到2023年噶啦。 所以咧，你通常咧。向我推送的任何呢类的资讯咧，我就会化成行动嘅，因为咧俾你计过就应该咧都唔会点样衰噶啦，系我试下解救啊，即、就、系、是、你头先咧嗰种嘅心理啊，好得意嘅。我试下问你一个问题啊。如果咧你系即系我哋都未试过富可敌国吓，试下咁样远距离望啊，一个首富。佢啲錢已經多到咧，即係幾使都使唔曬噶啦。 永遠都係洗面頭嗰浸啊嘛。 係啦，咁啊總之所有嘅嘢咧，對於佢嚟講咧，都係富貴如浮雲噶啦，係嘛？都帶唔到入棺材。 點解？ 再咁啊？ 因為通常佢屋企啲酒啊、鮑魚啊，琴晚都係人哋送嘅，佢都唔使出錢買。 仲有就係身體嘅指數都享受唔到啦，係咪？嗱，我哋撇除呢啲嘢。Everything being equal，你都咁多噶啦，当啊食一个早餐，去呢、這、一个即系六星级嘅尖沙咀嘅酒店，系嘛啊，即系嗰个早餐贵极，系嘛，即系你当啊，我谂啊，食一个早餐，你嗰个富豪会唔会啊？不过可能我呢啲凡夫俗子真系唔识去类比，不过我就喺度谂。一般嚟讲啊，食个早餐会唔会愿意俾多个5000到10000咧？嗬， 唔会啦， 唔会咯， 唔系系个 menu 冇啊，你要记住先。可能我都系 叫嗰个知名厨师整就得，系嘛？ 唔系你除非话我见识真系浅薄到咁孤陋寡闻，我啊真系未去过一间即系就算六星级嘅酒店咧，有个 menu 话俾我知咧，早餐咧系超过1000元或者2000元嘅，我未见过啊吓。 咁 香港啊。 嗰啲六星級嘅酒店或者諸如 此類，佢、 可能咧一個早餐咧，可能係1000几百咧都有機，係嘛？即係我指佢 menu 上邊啦咁樣。但係你又願意咧，係俾到1000几百咧？你估係咪真係咧？就係、是、即係當啊，嗰、那個都係咧煎雙蛋個 toast 啊，一般咧我哋預期嘅財質好啲嘅。 唔係㗎，我因為咧有一班即係有錢人話俾我知嘅，佢哋食嗰個晚飯咧係4个人咧就用咗50万嘅， 唔 計開酒 嘅，唔出奇嘅， 唔計開酒啊，唔計開酒。咁我就梗係好好奇問佢咧食乜嘢啦咁樣。個普通嘢嚟嘅啫，咁樣咁即係問題咧，只雞咧就係、是、一隻健康雞，就好確定佢係健康雞 ，OK。然后即系蛋咧，有一只健 康蛋， 系嘛？即系然后其他所有都系有机嘅。 啊，咁啊，总之咧，就有啲叫做咧，即系全食物啊嘛。总之佢全部有妈生嘅，系好嘢嚟嘅。 全部有机嘅，咁所以贵嘅就唔系嗰度什么的名菜，咩山珍海味，唔系。 明啊，但系我想讲咧，就系嗰个材质点贵咧，我仍然咧用我嘅水平嚟去谂咧，点贵？除非你是山珍海味那些，我不懂去计啦。 不是整个农场就养一只猪给你的，咪好贵咯。 咁啊，50万吓。咁又或者个早餐系嘛，即系好几千蚊到10000元咯。其实咧后边嗰个心理上边咧，第一，原来每一个人咧，佢都有一种叫做心理账户嘅。所以心理账户系咩咧？佢喺脑海里面已经定性咗噶啦，大致上，一 個好嘅品牌啊嘅智能電話， 嗯， 最先進嗰、那個啊，咁我當咧，我俾佢咧都可能嗱、啊，即係我唔係話佢導金誒嘅、即係 唔係特別版啦， 唔係特別版啦、啊。其實你會有一個嘅心理嘅價格喺嗰度， 有個價錢牌嘅自己， 啊，自己有價錢牌嘅。 如果一部電話你而家講緊誒，唔係話誒打開大咗嘅嗰啲屏啦，即係淨係單屏嘅電話啦。大家都能夠接受的程度咧，就係萬一蚊內嘅，你唔好話俾我聽萬二，萬二我覺得貴 嘅。呢啲我信㗎，因為你做曬 study 嘅。梗係啦，即係如果你話打開嗰啲屏咧，唔可以超過二萬嚇，超過二萬叫貴。 係啊，嗱，你咧就間唔中又會送一啲即係好精緻嘅電話殼俾我啊嘛。大致上咧，你送得俾我再摸上手咧，佢都有個價格 range 㗎嘛。 係啊， 你冇可能嗱，即係一個銷售員一樣嘅啫嘛。个销售员哇一米到嗰、那个即系太太又嚟，身光颈靓，哇嗰啲钻石啊，嗰啲嘅名牌嘅手袋啊，等等系嘛？咁、你而家咧就同佢讲紧咧，可能咧就系、是、眼前咧只系咧一个小玩意嚟嘅啫，就当电话壳即系电话壳啊。 系 啊，你即系销售员卖紧个电话壳嘅啫。 嗯， 你会去到一个嘅困扰个位啊，就系话喂，你就系你身上边啊都几廿万啦、啊。点解你个电话壳系嘛？叫你买贵当一千蚊啦咁样吓啊？佢咁吝啬咧咁样？ 原来 喺佢系啦，冇错喺个心理嘅账户入边咧，佢认为电话壳咧贵极都唔应该多过一千嘅。 而、家你买紧千二蚊，特别版镶五粒钻石喺度，呢个另计啦。嗰啲唔系嗰个评论嗰度啊，当然系系嘛。但系 又或者咧系知名设计师咁啊、所以咧你。需要咧進入嘅咧就係一個咧，我哋有時咧，我哋以為啊，嗱當消費券五千蚊咁樣。但係如果佢係諗住好似阿林爾樂咁樣啦，五千蚊一氣過係買一樣嘅即係智能啊數位化嘅產品，同、另外一個用五千蚊買十樣咧，佢嗰個帳户係唔一樣嘅。 點解唔一樣法咧？ 冇啊！嗱，如果佢五千蚊 買十樣，即係 買十樣，咁即係平均每樣都係幾百蚊嘅嘢咧。 係咯。有几智能啊？ 如果平均每样几百蚊嗰、那个嗱，我想讲咧，佢可能倾向咧就系八达通嘅，即系所以佢去拣个支付嗰个行为咧，而嗰样嘢咧可能喺便利店买得到 啫。我觉得系会淘宝咯，因为点解淘宝会同你讲亲呢个产品系比较贵咗啲，其实200蚊啊嘛，你明唔明啊？ 跟住咧，你就會去到咧理性消費啊，因為下面與此同時有幾多人買你呢個產品嘅，咁跟住咧仲有幾多個贊嘅，咁你就唔會覺得自己身笨。 係啦，自己又笨咧，都係好多人同你一齊笨，就冇乜所謂。 但係咧，如果你喺嗰個消費行為裡面咧，你巧妙地咧將佢咧聯繫上去，譬如聯繫頭先我講啊，同一個早餐，喺四星級、三星級裡面，我想講咧個材質一樣。同一个早餐可能四星级、三星级里面咧，可能系卖紧100蚊，但系而家喺六星级嗰度咧，系卖紧1000蚊嘅。咁我哋点解仍然卖得到咧？就要有一种叫虚荣嘅联 系 先得。 系嗱，呢、这个虚荣咧，唯有喺私家医院就唔会出现嘅，因为 点解咧？ 头等病房都系嗰嚿棉花， 嗰 牌子 唔系吊盐水嗰条。管 唔系 金属嘅咩？ 嗰嚿棉花系一模一样噶，记住啊，牌子各方面一样，都系嗰个胶袋入边都攞出嚟噶啦。头等病房系贵过普通病房嘅，咁你唔会因为我虚荣啊，所以我住头等病房啊咩啊，住喺度住唔起啊，咁你唔会咁谂嘅。 呢、這个就正正就有啲人就系一方面佢真系虚荣啦，一方面咧。就可能誒佢嘅保險費特貴啦，咁啊梗係自己 保險費係保險費，因為都係使人哋嘅錢，你覺得咁樣啊？個就虛榮心比較少啲嘅，呢個係真事。呢個唯有喺醫院唔會咁樣，但喺出邊係會嘅。 嗱譬如我哋講翻一啲比較民生嘅，即係心情嘅採購啊，譬如你買個朱古力蛋糕咁樣，朱古力蛋糕咧，佢嘅陳設咧，佢嘅標榜咧。一定不是买来自己吃的。 是。 是吗、你没理由去说啊这个呢就是低糖朱古力蛋糕吃了呢就即是健康。你通常呢就会玩感动消费的。这个朱古力蛋糕呢上面有个即是一个牌啊个心形啊 可能咧係同愛人一齊享受啊馬嘅時候咧，係一種咧呢一種嘅温度咧嘅聯繫咧，你就會咧係肯買貴啲嘅。 係啊，咁特別因為如果買蛋糕咧都係男送俾女嘅時候咧，女仔自己整噶啦嘛，係嘛？咁你就會覺得。买一个能够感动到你女友或者你老婆嘅咧，咁嗰个蛋糕咧，鬼贵你都俾得起啦，咁你都会俾嘅。 同样道理嘅咋，你譬如话饮品为例啊，咁我做下饮品啦，譬如你一个嘅蜂蜜绿茶咁样，你如果单纯好似卖水咁样咧，就我哋对买支水咧冇乜期望嘛，只喝嘅啫嘛。但如果你卖蜂蜜绿茶咧，就唔好讲佢材质本身值几多钱，一定要同健康有关。 系，呢个啱噶。 系啦，咁咧你就可以买贵啲啦。 系啦，因为贵买到健康嘛，呢个个错觉嚟噶嘛。吓，贵系唔买唔到健康噶。 咁呢啲咧，亦都系一种另外一种心理状态。我睇过呢一个嘅漫画 啊， 就系讲咧有一间即系小镇嘅珠宝店嘅老板，佢咧生意好差，咁佢就谂住去旅行啦，咁整个面膜啊。就寫住一車，跟住一個二字，咁啊，跟住行咗去就諗住。 即 係 二分一咯，我理解係咪啊？ 係啦。 哦。 咁啊，點一知咧？嗰個咧，即係資優嘅資嗰員工啊，睇咧就唔係好似啊。 一蚊兩件。 林以樂，你睇話二分一即係半價。 係。 原來咧，佢睇咧就係以為咧就係將一件將佢乘二啊。 乘二。 啊，即係話叫佢提價。 哦， 叫佢提价，于是咧， 呢个员工， 因为当然啦，嗰啲即系有时写嘢啊，嗰、那个字咧个一啊短咗啲啊，个二啊大啲啊咁样，咁嗰个员工咧个 perception 咧就以为咧老板走， 想加 价，而且咧愤怒，哇几火就加价咯咁样啊，点啊姐你估翻嚟咧，你发现点啊？ 系卖唔到啲啊？ 唔系啊，卖得好好啊。 吓，点解？ 剛才我說的那間其實本身是珠寶店來的嘛、 哦、 所以呢你買便宜是沒人要的、 哎、便宜 的人們覺得你那些是渣的， 以為你那間珠寶店的名字叫朱二省， 是的沒錯，以為那些是朱二省來的這樣所以呢你發現呢、就是、那個定價呢是 很重要的，譬如我想問你、 嗯、 你當你在一個地方從來是未享受過，譬如而家咧呢、這個季節咧就係、是、食呢一個榴蓮。我知道林以樂你本身食榴蓮嘅、 嗯， 但我哋呢啲人唔食榴蓮嘅咧，其實係從來唔知道榴蓮為之咩合理價格噶嘛。 係啊，啱啊。咁啊，就算我哋食都唔係好知嘅咋，老實講。點解？因為咧、嗯，因為有不同嘅品種啊嘛。吓、啊、你边度个脑海会记得晒咁不同品种嘅价格咧？记唔到 系咯，咁所以你周游列国噶，你又去日本又食水蜜桃、 嗯， 去到马来西亚 食榴莲、 我记得有一次咧，同你去食鱼啊，嗰次我 忘不了， 忘不了系嘛。其实你冇概念噶、哦，嗰啲朋友话俾你听，哇呢啲咧好嘢嚟噶，咁啊，咁你个脑海里面。你係冇可能會有一個所謂理性嘅價格嘅喎、哦，咁、 嗯、 你估點樣生出嚟嘅呢理性價格？ 係經驗啦，係上網查啦，而家即係你最多咪上網睇啦，係咪先？咁上網就知道，貓山王通常賣幾多錢啊？咁你就知道呢個底啦，個底你咪去評估下咯，咁樣嚇。 咁、我講一個真實，你又一定可以 record 到嘅經驗啊，因為你真係周遊列國噶嘛，喺、疫情呢。年龄咯，成日揾到你 嘅 嘢 啦， 你冇得周围去啊！嗱，你咧就成日去酒店噶，去到酒店咧，你第一件事情咧就梗系，因为你喺外国啊嘛，咁、你梗系想搞掂个 WiFi 佢啦，费事用自己嘅 plan 啦，咁、你可能又喺酒店嘅时间多啦、好啦，咁你去到嗰间酒店啊，佢通常咧系咪有一个 WiFi 嘅价钱喺度？ 系噶， 点样为之一个合理嘅价钱咧？ 我觉得点都系唔合理咯。 即是以前呢我哋嗰啲 好贵啊，我觉得係贵到离晒大帽。 以前啲 long 啲仲贵啊，而家冇呢回事。 唔係我哋唔计 long 啲㗎啦，而家因为唔会打嘛，但係 WiFi 喂收我几钱一日啊。譬如好简单，嗰、那个酒店房係大概如果讲緊香港个价钱呢係800蚊或者1000蚊咁计啊。佢 WiFi 收你100蚊一日喎，喂我住3日咪300。 OK。 我觉得好过分喎呢件事。 果然入到戏啊，真係有经验啊你。 係啊。 咁你通常啊，即係如果都会 acquire 佢嘅 WiFi 呢，其实嗰个酒店呢佢好巧妙㗎，你会发现啊。 個酒店咧通常會有兩個價錢嘅，一個就係頭先你講嘅全日嘅價錢，係 啦， 一個咧就係一個咧按時鐘計嘅價錢。 嗱，嗰個咧我就覺得抵啲嘅。 嗰個你覺得抵啲嘅， 因為用幾個計幾多啊嘛。 啱啊，但係到頭來咧，你好多時都係買咗佢全日嘅喎。 係，因為用用下又過咗鐘咯。 係啦，咁所以咧，你會發現咧，就係例如啊，即係我當嗰個幣值係 yen 有咩都好，我唔理啦嚇。即係總之當係八十蚊一個鐘。而另外一個咧就係100蚊全日。咁你通常你會要邊個 friend？ 冇咁嘅比例嘅，咁啊比例你梗係俾100蚊啦。通常咩咧？就係80蚊一個鐘，又係120蚊一日。 當啦，當120蚊一日啦，係啦，相距不遠啦。點解你會去咗120蚊一日？嗱，因為你從來好似個外星人係未去過呢個地方，又未嚟過呢個 level 嘅酒店。 因為上網， 但你後來咧就會用咗120蚊，而唔係用80蚊。 因為上網你會覺得咧係好難預計用幾個鐘。咁如果一個鐘我啱啱突咗一分鐘，我再俾多個鐘，咪160蚊咯。咁咪貴過全日咯，係咪先啊？一日都係120啫嘛。咁樣喂，計條數唔掂，兩個鐘就已經係貴過一日嘅費用。咁你梗係比較一日去啦。 咁其實啦，林爾樂嗰、那個定價錢嗰、那個，其實佢不嬲都知道我咁樣將個價錢喺度。 呢、這個都仲好啊！講俾你聽，最難搞係咩？知唔知啊？喺酒店裏邊洗衫費啊！你真係冇概念噶，你點解洗條褲係300蚊？點解洗件西裝係500蚊？哇！我件西裝都可能400蚊買翻嚟嘅啫。 係啊，冇錯啦。嗱，咁佢企喺後面咧，都已經咧用咗一個咧好巧妙嘅所謂合理價格嘅定價。其實咧，如果係淨係得一個價錢喺度咧，你係會驚亂嘅。你係唔知點樣去覺得呢個咁 衡量唔到， 於是你就可能要上網去抄啊，又打電話翻屋企啊。就係、是、因為講翻頭先個 WiFi 就係因為佢刻意擠個80蚊喺度。係。然之後你就揀咗110蚊。 係。 所以咧，其實咧，我哋好多時咧，以為自己千算萬算或者計盡，坦白講啊，喺後邊咧，你都俾咧後邊嗰個嘅營銷喺度咧主導緊你嘅思考。 逃不過佢個魔爪， 逃不過 即係例如話，佢話俾你聽係原價100，特價8折，咁你就覺得抵咗噶啦，咁其實佢已經浪高咗價先至賣俾你。 哦，這個啊，這個等陣仲可以講。嗱，老實講咧，通常咧，我哋有個咁嘅規律嘅，就係啲產品唔貴嘅咧，你就打折； 係 啲產品貴咧，你就降價。 哦， 系啦，有个咁嘅规律， 原来真有咁嘅规律喺当中嘅。 系啊， 好啊，我哋先听听阿罗文一首歌叫《狮子山下》。 有欢喜，难免亦常有泪。我哋大家在狮子山下相遇上，总算是欢笑多于唏嘘。人生不免崎岖，难免绝无挂虑，既是同舟在狮子山下且共济，抛弃去分头共对，放开彼此心中矛盾，理想一起去追。大家 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一点半，香港电台由梁洁如报道新闻。内地官方媒体新华社和人民日报分别发表评论文章，认为教协解散属于咎由自取。新华社说，教协现在虽然自行解散，但不能够一笔勾销曾经涉嫌的违法行为，香港有关执法部门都应该依法调查。人民日报亦都说，解散不等于一笔勾销，在香港国安法护航下，相信更多领域将实现正本清源。警方回应本台查询时表示，会按实际情况依法采取任何执法行动。今日起，60岁或以上市民可以到24间社区疫苗接种中心领取即日抽，即场接种新冠疫苗。当局话，全日共派发超过3500张即日抽。公务员事务局局长聂德权在社交专页说，在社区疫苗接种中心未开门已经有长者排队，一些中心为免长者在炎热天气下轮候，略为提早派筹，有接种中心早上已经用尽全日200张名额，多个中心半日已经派发超过100个筹，有些下午时段甚至要求加码。卫生署下午接获通报，一名66岁男子在屯门友爱体育馆被注射两剂伏必泰疫苗，这名男子已经被送往医院治理。署方说正了解事件和按照既定的程序调查，并会要求负责营运该接种中心的医疗机构提交报告。中国反对立陶宛容许台湾当局以台湾名义设立代表处，决定召回中国驻立陶宛大使，并要求立陶宛政府召回驻中国大使。立陶宛外交部表示遗憾，又说本住一个中国原则，立陶宛和欧盟其他国家以及世界上很多国家一样，决心发展和台湾的互利关系。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表示，一个中国原则的含义不容歪曲，对于嘴上说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实际上公然同台湾当局搞官方往来，甚至为台独势力站台的行径，中国人民绝不答应。立陶宛容许台湾当局以台湾名义设代表处，严重损害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严重违反一中原则，中方有权亦都应当作出正当合理反应。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35438点，上升17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4440点，上升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出价，港元7.779，日元110.5，瑞士法郎0.922，加元1.251，人民币6.48，英镑对美元1.386，欧元对美元1.174，澳元对美元0.738，新西兰元对美元0.70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49.4美元，卖出1750.05美元。本港地区星期四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最低气温约为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为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短暂时间有阳光，间中亦有骤雨。而家嘅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系8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欢迎收听星期六问答。 早晨，各位听众。 早晨，局长。 早晨。 每个星期请嚟官员同社会人士解答时事话题。 点样同公众解释？ 点解系一个咁样嘅组成？ 局长可唔可以同我哋做一啲补充？ 唔止我哋问，你哋都有份。 早晨，林太， 我想请问咧， 局长咧应该多啲咧解释俾我哋听。 多谢你嗰个意见 咧，我哋都思考咗好耐， 政府都会好用心去解决。 星期六朝早八至九，香港电台第一台， 陈亮君、高福慧， 星期六问责。 呢度餐厅嚟噶，唔好喺度喂人奶啊！ 经常喺翻工时间去泵奶，扣你勤工奖。 商场有大人细路，唔可以喂人奶咁不雅。点解喂人奶要好似打仗咁？ 经修订嘅性别歧视条例，保障妇女唔会因为喂哺母乳而受到歧视同骚扰。平机会查询电话25118211，喂哺母乳不容歧视。 言不尽，风不息， 自由风，自由风。 政府都希望一啲嘅行业咧打新冠疫苗，又或者咧系做一个嘅自费检测。香港民用航空事业职工总会嘅主席李永富啊， 即系一点对佢哋嚟讲咧，有啲同事表示系有压力嘅。 检疫酒店总经理廖慧文啊， 当然系好唔方便啦。但系如果政府将你硬性规定嘅，咁我哋为咗要做隔离酒店都冇办法。 星期一至五黄昏五至八，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 一分钟阅读。主持岑日飞，制作周伟业。 想远离烦恼，就要先管住你的脑。呢本书作者加藤俊德是日本脑神经内科医师兼医学博士。14岁的时候，他为了想了解锻炼大脑的方法，下定决心读医学系。1991年发现功能性近红外线光谱。而家呢種腦部活動嘅測量法已經被運用喺全球超過700所機構之中。 1995年至到2001年，佢喺美國明尼蘇達大學放射科從事認知障礙症以及磁力共振嘅研究。翻返日本之後，喺慶應淑大學、東京大學從事腦科學研究。运用独门研究的加藤式脑部影像诊断法，诊疗超过10000名以上的患者。 至于这本书的宗旨，作者指出是说明心脑机制，透过解开有关脑部的疑问，让大家可以逐渐能够从脑的角度解释心灵的问题。同时大部分人的烦恼很多时都是能够通过了解大脑获得解决。作者相信只要大家对大脑感兴趣，就可以每日过得更加开心，同时对周遭亦都会产生好的影响。 这本书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是从大脑理论了解心理机制，从基础开始解释脑部呈现怎样的构造，各个部分又分别负责些什么的任务，同时又会介绍8个脑区的运作以及训练方法。第二部分将54个问题分门别类，划分为棘手事项、行动、恋爱、心理、成功、不可思议事件共6个主题，并从大脑同埋心灵嘅层面嚟深入解说。 任何人都有自己唔擅长嘅嘢，而喺呢部分，作者指出这个可能唔系天赋或者努力嘅问题，而系取决于用脑嘅方式。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想远离烦恼，就要先管住你的脑》，作者加藤俊德，由台湾东反股份有限公司出版。 由而家至深夜12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今晚我哋请咗司徒永富博士嚟，我当中就分享呢个从消费券看消费者嘅心理。咁啊，政府又推出咗360亿嘅呢个嘅电子消费券啦。咁头先又讲到啊，我都唔系好明白，司徒，即系点解叫平咧就要打折，贵咧就要减价咧？即系点解唔系平嘅减价，贵就呢个嘅打折嘅咧？ 嗱，原来咧人咧有一种咧就系好中意比较，同埋咧。佢覺得合唔合比例啊？咁佢覺唔覺得即係英文叫 substantial 啦，即係你喂係咪傻咗我啊？咁你好簡單啫嘛。 有冇傻就咁嚟？ 係啦，如果嗰樣嘢咧係10蚊嘅， 係 你降價咧降到8蚊咧，啊你都比唔起啊嘛，係咪？而且咧你都會覺得 比唔起10蚊降到8蚊，你比唔起啊？ 唔係啊，佢可能咧，因為你10蚊嘅嘢咧，如果你我真係嗱，好似一本書為例， 如果我$10咧当$8卖俾你，你知道啦，书商咧由头到尾到去出版咧，其实个利润唔高啊。 系啊， 咁所以咧，佢降价，佢标明话$10降到$8咧，其实咧对于咧嗰个嘅即系消费者嚟讲咧，一方面你俾唔起，即系我意思话嗰个嘅即系商家。 哦，商家俾唔起， 系啦，商家俾唔起啦，啊，即系 offer 唔到啦，我意思话系啦。咁但系咧，如果我讲话，我系俾个8折俾你咁样。 八折咪一樣咯， 係啦，八折係一樣啦，係咪先嚇？但係咧，嗰、那個感受就唔一樣啦，係、嘛？即係佢覺得咧，好似好substantial啊，其實一個一樣嘅啫。 咦，有數啊，八折咁啊，$10八折咁啊，計下都係$8啫。原來 OK。 係啦，嗱，如果你$1000嘅話，咁嗰樣嘢貴啲啦。如果$1000咧，我俾個八折俾你咧，你唔係好識計，但係咧，如果我咧話，我減你$200啦咁。 咦，又真係平咗好多喎、 啊！真係平咗好多喎、啊，係嘛？即係嗰個咧個單位上面嘅感覺係$2同埋$200。如果一個用折，一個咧用降價咧，你咧就感覺上咧就合乎我嘅心理比例。嗱，我好簡單講另一個例子啊，當你去百貨公司，咁啊，而家我哋經常咧就係在家即係消費工作係嘛？咁兩餐咧都喺屋企，咁我唔知道你喺疫情裡面老婆有冇？叫你一起去买下镬啊，提升下屋企嘅厨房嘅设备啊！ 我不嬲唔使嘅，已经提升得好劲噶啦，已经 好劲啊！即系你已经孭咗好多镬噶啦，系嘛？ 孭咗好多 镬啊！当一个镬啊，一个镬卖$1000啦。 嗯， 如果一镬一个销售员话：，先生，一个镬卖$1000咧，即系你买呢个镬咧，我送翻一个即系$50个杯俾你啊，咁样 唔制。 即系两个杯当$50啦，系嘛？唔制个原因系乜嘢咧？屋企大个杯，咁送咩咧？送水壶啊，$50个水壶啊。 水壶我屋企掉爆你个头都得啊，多到。 送$50嘅一样赠品啦，即系唔讲系乜先啦。 即系$50券嘅换赠品啦。 $50赠品啦，咁样。好 ，OK， 好。咁你觉得呢个 offer 惊唔惊喜啊？ 少少啦。 嗯。 我又唔係好驚喜嘅，即係有少著數咯，覺得。 因為佢相對$1000係即係5% 啫嘛。 係啊， 係咪？點樣能夠將呢件事提升咧？ 嗱，佢係咁樣嘅，除非咁啦。嗱，而家$1000，而家9折，又再送兩個杯俾你，哇，抵到爛啦！ 咁就性價比啦，係 啊。 但原來可能係一鬼樣嘅喎，跟翻轉係嘛？ 可能隻杯根本真係送咗俾你慳翻倉租啊！你記住 嗱，好得意嘅，因為咧佢係將呢種咁嘅比例咧跨勾咗落$1000嗰度。但如果你係即係稍微巧妙地嗱，當我現在係咁諗啊嘛，先生，你$1000買個鑊，只要你加多$1咧。就可以送一样$50嘅嘢俾你啦、你会唔会肯俾佢$1啊？ 我睇下咩先啦、 啊。你所以咧，你都系一个精明消费。 咁系啦，因为个 point 喺呢度啊，我哋呢个年纪咧，间屋咧已经觉得咧越挤越多嘢啦。你有时你而家知唔知啊？你都冇搞错，我问你，你有啲连锁店买嘢啊？点解无啦啦佢再挤多样嘢俾你噶？送噶，佢都唔讲俾你听啊，系直情。到你俾咗錢之後就送啊，咁一盒紙巾，或者一包紙巾咁樣送俾你啊，你覺得喂唔要得唔得？係 啊，所以你唔會發現你屋企其實咧有好多嘢係唔等使嘅嘢嚟㗎，但係你抗拒唔到咯。 啊，送俾你 嘛，你發現咧就係、加$1就$50啊。 嗯， 佢突然間係將咧嗰個$50跨開落$1度，但如果你咧好似阿林以樂咁樣咧咁理性咁諗咧，第一。我需唔需要先？ 唔系我屋企细啊嘛， 系嘛？第二，我屋企咁细，挤唔挤到先？第三，我已经好多户噶咯。 系啊， 咁当然咧，就系、是、你有可能 咧。有啲人咁谂嘅，有啲人话佢系咁谂嘅。我俾你听，屋企虽然好多户，加蚊有一个户送，自己用唔到啫。 系啊，我送 俾 人 噶嘛， 冇错。 咁咪攞咗去咯。 所以好多时你屋企咧系有好多嘢系， 即系一年都送。 即系喺度就系得啦得啦，我总之会送出去啦。即系我老婆成日话我系嘛，即系喂你几时送啊咁样。最搞嘢有啲嘢系会过期嘅添，有啲食品噶啦。你会发现咧，如果咧你买一样嘢一样嘅，你系呢一个嘅即系嗰啲数位电器嘅即系达人嚟噶嘛，科技达人嚟噶嘛。当你一个的version 4和 version 5, 入面呢其實有一個的軟件是200元而已、 嗯、 你買這個軟件呢加在這個 version 4那裡是200元、 嗯、 而這個 version 4是4800元、 嗯、 你會不會獨立地買這個軟件加下去呢 不會咯 你不會、 哎、 但如果我告訴你、啊、先生這個 version 5是5000元它就是可以有這個 送埋個軟件， 送埋這個軟件，你會不會？ 好抵啊！ 你就不會買 version 4而買 version 5 嘛？唔係，因為都唔係因為200蚊連個軟件，係因為佢係 version 5。 其實咧，究竟呢個世界冇 version 5都唔知道。啱啦，所以你讲啊，车款又好，啊，你部机又好咧，啊，定佢咧，啊，你唔好一嚟咧就会升温啊， 系啦，因为嗱，好电子产品咧个消费心态唔一样，我问你系咩咧？即系其实香港人咧，过往疫情之前咧有个统计嘅，就系咧喺旺角某先，即系呢个嘅先进商场里边咧，就系原来香港人换手机系3个月就换一次嘅。点解呢好简单，因为高科技系咩呢高科技呢就系买嘅时候就冇得顶，坏咗嘅时候就冇得整，咁呢个叫高科技啊。咁你越快甩手呢佢嗰个嘅二手市场嘅价格系越贵嘅。 啱啊，你攞翻十年前嗰个 N 字头嗰个仲仍然健在噶、 啊。你卖翻出 嚟，因为高科技啊嘛， 古董铺都唔收啊，我俾你听，咁啊，即系嗱，嗰个情况咁啊，你唔系清朝嗰个嘅瓷器啊，嗰、那个瓷器咧就清朝瓷就值钱啦。你如果攞翻第一代嗰个嘅水壶出嚟。去博物館啦，博物館仔啊，唔該，係咪先？咁所以通常咧，你要好快甩咗嗰個喺二手市場裏邊，你越快甩咧，咁你越值錢嘅。係 啊，所以我見你成日都跟得好貼㗎。 梗係啦，因為有人成日話你成日換電話，我成日換電話啫，我又唔係成日換老婆，咁你做咩啫？ 唔係咁，你老婆都話咁都算啦，你都係換個電話啫，唔係換我咁啊，係嘛？嗱，仲有咧，如果你講開呢啲電子或者係啲產品咧，好有趣嘅， 嗯。 譬如呢当是一个销售员啦而家咁我同你 role play 啦。 嗯。 而家有三仔乸入嚟。 嗯。 妈妈哥哥同埋妹妹。 嗯。 咁你估呢一我对你哋三个呢都冇乜、啊、任何嘅资料㗎嘛。 是。 但你啱啱就嚟到我呢一个嘅当係买呢一、這个电脑啦。 嗯。 啊咁啊，就係、是、最新款噶啦、 嗯， 啊，咁但系你又唔知道呢三個究竟邊個打邊個嘅？ 嗱、 嗯，你估你會點樣處理？ 我第一樣嘢要，我問兩個問題，我已經搞掂噶啦。第一個問題問邊個用啊？咁樣睇咗邊個用先嚇、 啊。 如果係女女用或者係仔仔用咧， 就一樣 啦。多數唔係阿媽用啦，基本上係咩？ 嗱，你一睇就知道咧，邊個係金主先？ 係啦，唔係邊個用家？ 系啦， 用家 咁，但你问两个问题已经知道咧， 第一个问 一个，你就知边个系金主。 第二咧就问一下咧，系啊，要咩价钱啊？咁啊嗱，讲出价钱嗰应该系金主噶啦，好唔好啊？吓，如果阿妈讲或者个仔阿妈讲话，边个平啊？咁、那个仔就话啦，阿妈电脑嘅嘢平嘅冇好啊，贵嘅好啲噶咁。咦，阿妈又瘦、啊， 哇！你真系资质高啊！嗱，你即刻就上到咧，例如咧。那個妹妹原來用家，然之後咧，媽咪咧就金主，咁嗰個哥哥扮演咩角色 咧 ？Advisor 咯 ，Advisor 專家嚟嘅，咁所以你喺整個銷售過程裡面咧，你要不斷轉移 啊，啱啊， 先行咗第一階段， 嗯、 可能咧你要搞定個專家先， 嗯嗯， 係咪？咁但係咧個妹妹咧，你要睇一睇佢咧，就係、是、個打扮啦。如果你見到佢成個 Hello Kitty 咁嘅樣，由頭到尾都係粉紅色嘅，咁你就可能咧就要諗咧，你而家銷售緊嗰台夠唔夠嚇，即係佢嘅 taste 嘅。 妹妹買電腦送公仔啊，係襯曬你嘅，咁佢可能就為咗公仔買咗你面電腦， 甚至係有 Hello Kitty 版咯， 係啊， 係咪 ？Wallpaper 係啊，原來咧嗱。專家咧就唔會點睇嗰你買個電腦要咩顏色噶嘛？ 係啊， 但係原來妹妹咧就唔鬼理啦，究竟 version 5、 啊、本應咧呢個電腦係冇噶，我俾你妹妹。嗱、啊，你買嘅時候咧，我幫你裝個 wallpaper 喎。 係啊，嚇我免費幫你裝。 係啊， 係嘛？哇，原來咧佢係扯住你個哥哥就嗱、啊，我一定要咁啊咁啊揼地噶咯，係嘛？咁、 啊啊啊啊、 所以咧，你咧就知道咧，原來咧 那個妹妹最後是有四的，因為她用家、 嗯、 但是個專家搞不定呢，這件事呢就禍了， 是的 是的，但是去到真正埋單了， 金主咯、 啊，金主、啊， 但系金主都会死死气嘅。 主呢度咧要搞咯、啊。 但系好多时咧，一对夫妇行埋嚟嘅时候咧，你都系一定系要碎掂咗嗰个女人嘅。而家咧，随时就系咩咧？决定有个女人，金主都系个女人，个男人咧就喺度攞货嘅啫，提货。 嗰啲咧，地产代理啲朋友话俾我听啊，原来两公婆咧去睇楼咧，大家嘅吓、啊、即系。重點咧都不一樣嘅， 係啊，梗係啦。 啊，原來咧老婆咧係睇個廚房嘅， 係 啊，佢以為咧廚房咧就係攞嚟瞓覺咁樣。第二男人咧就要睇下咧佢書房有幾大嘅。 係啦，係啊，個仔女就睇自己間房有幾大啊，個菲傭咪睇自己間房有幾大。 你一定咧要進入嗰個所謂心理狀態、 嗯、 啊。講翻頭先個太太為例啦，好多嘅，你會發現咧，你要去到最後階段轉入直路咧，你要俾好多好處。系嘛？佢通常咧都好似咧，坦白讲啊，喺呢啲地方咧讲价嘅空间又唔系好高嘅。 但 系 我送嘢空间多，所以我比较理性啊。如果你话俾我听买 A 嗱喺鸭寮街深水埗，我成日遇到呢啲咁嘅 sales 噶，今日好抵噶啦，呢一样嘢$100买咗之后就送一，再送二，再送三，呢三样加埋都已经$80啦。是咪好抵呢咁啊？我话计条数，咦？咁即系嗰样嘢$20都唔值，咁啊即系。 咁你倒转谂嘢？ 系我梗系咁倒转谂嘢啦。你谂真啲，我$100买 A， 原来你送三样嘢俾我系值$80嘅，咁即系原本嗰$100嚟$20都唔值。咁喂，咁我真系买贵咗啊！我原来$100买四样嘢走。 所以好多时咧，你买嘢咧就真系要考你清唔清醒嘅。 嗯。 吓、啊，但系咧呢、這个咁样咧，即系。結合你一方面你可能會做足功課你先上去買嘢，但是到最後尾呢你 end up 呢未必是你做足功課買嗰件嘢呢，中間呢其實有一個呢、我哋叫呢、這個叫做咩呀，叫 black box， 唔、 嗯、 知道有冇聽過 冇喎、 啊、即係等於一個人呢佢好似係一個黑洞咁咋嘛，即係個黑盒，而呢個黑盒呢就係、是、其實呢類似呢你唔知道佢喺入面呢、這個人佢好似一个黑盒， 个思维谂乜嘢？ 你唔知佢谂乜噶？ 系 咁，究竟有啲乜嘢嘢系刺激紧佢？ 嗯， 然之后咧，佢后来嘅行动系点咧？咁啊，呢一个咧就系叫做黑盒嘅 model。 嗯， 咁啊，简单嚟讲啦，其实我哋可以下次讲，嗯、就系呢一个人佢有啲咩刺激佢嚟你面前买嘢？咁头先我哋一开始讲咧就系最近消费券咯， 系咯， 好得意噶，我睇过另外一个即系嘅论述啦，因为你知道咧，美国都有俾个消费券嘅，不过比我哋咧早咗成大半年嘅、 嗯。 就系、是、喺疫情初阶嘅时候咧，每一个美国嘅居民系$1,200美金。 系、 嗯。咁咧就当其时咧就好多嘅人系匿喺屋企啊嘛。 嗯。 咁你估最后尾呢个$1,200益咗边啲人啊？唔系，益咗边类商家？ 谂唔到啊！ 咪就系做网购嗰啲 咯， 因为嗰阵时疫情好严峻啊嘛，咁嗱咁我唔知道美国政府点解效率咁高啦吓、啊，我哋嘅财爷要搞成年啦，系咪？ 我唔得，嗱呢个要分析嘅，因为咧美国佢你要知道美国咧佢哋大家有嗰个嘅医疗嘅卡嘅， 冇错， 咁所以佢根据医疗卡咧就可以有晒所有资料咧，俾钱啊、攞钱啊等等咧都可以俾，佢一个渠道啊。我哋香港咧唔知点解，即系而家真系即系叫香港电台真系要同香港特区政府进一言嘅咩咧？由阿胡苏珍派$6,000，到而家阿陈茂波派呢个嘅消费券咧，都系 永远要滞后嘅， 都建唔系佢建立唔到个。system 冇一个系统， 一个系统，即系我唔系好明啊，因为由6000到而家已经过咗咁多年啦，佢都唔谂下呢件事， 所以你就解构咗个问题啦。嗱、譬如以今次为例咧，其实我哋水深火热嘅时候喺度嗌咧，到我哋现在咧系收到咧，已经系当系疫情嘅第五波系已经舒缓咗，好、多人都可以行出街消费。你可以想象，如果呢个消费券，是在一年前呢 都会益咗网购咯， 应该网购。咁所以呢喺美国呢有人讲呢就係话呢一个呢就係 Amazon 嘅 大型家， 即系政府支援 Amazon 嘅投资者股东。嗱，无论如何，你一个宏观环境去刺激嗰个人行出嚟消费，咁所以我哋讲紧呢个黑嘅盒啊，就系有好多方面嘅，譬如话系经济啦，你嘅科技啦，你嘅人口结构啦，你嘅等等啦，好啦，咁跟住去到嗰个黑盒入边咧，佢嗰个嘅购买动机就好似头先。你提到嘅，我計過數噶啦，我係賣電子產品嘅啫，咁所以咧我就會用邊個支付嘅模式咁，先至再化成行動，走去邊個商家買啲咩產品，你話複唔複雜啊？ 複雜噶， 係咯， 不過用嗰陣時就冇諗過咁複雜，不過你即真係經過呢一個一輪嘅思考，係去到你即係 take action 去買嘅係真嘅。 take action 去買之中咧，嗰、那個商家仲喺你嘅口袋裡面咧，分到一杯羹，即係當5000蚊咧，分到500蚊咧，其實你問我咧，心底話咧，絕不容易。 所以容易，但系咧就，我覺得消費券第一今次出嚟咧，就確實就做到阿財爺期望啦，刺激消費啦，因為大家個疫情大家都行到出去啦。第二就係話，而家突然間消費者尊貴咗好多，個個睇住，唔係睇到你嘅人，係睇到5000蚊。你谂下呢个系几紧要嘅事情咧？我觉得系 咁啊，将你即系整个人都加咗两栋喺度。 系啦，系每一个人都系值5000蚊啊！咁所以你千祈唔好话俾人听，嗰5000蚊使剩几多？因为使剩几多，你即刻降价，跌咗你嘅价值噶啦。咁而家咧就系、是、每个香港人咧，起码都系值5000蚊咁呢个。 但系一路减紧价嘅，一路用紧嘅。 所以到第三季咧，你啊个尊贵性咧就自然都递减咗噶啦。 起码啦，开心下先啦。 系啦，大家开心系件好事啊！咁啊，听晚咧，我哋嘅节目咧有呢个嘅系邓达志啊、黄宗显医生同埋呢个莫志超咧，系会分享一个题目叫做痛症治疗新趋势嘅。咁啊，最后咧，我哋听一首歌，郑中基嘅《玩咗先至瞓》啊。 我大半夜闷到要玩烫衫，无啦啦煲极都会砌两个饭，人哋跳江山我就瞓到晏，唔愿发现肚腩软，日日有夜玩，尖东观众东冲西贡，灣仔金鐘都有新觀眾，早午晚淨係玩，我冇困難，如便退有責難，換你全人累過癮，一起開心有點過分，長夜漫漫欲罷不能，一於今晚通宵玩咗先至瞓，全力發奮，手機穩穩下位接近，全面召集各路高人，一於今晚跟我玩咗先至瞓，夠好玩點會瞓？We 玩手機，玩 cosplay， 玩飛機，玩失蹤，玩三公大富翁，玩 figure， 玩飲茶，玩吉他，玩到冇嘢玩，你可以玩手板。司機， 你咪揸緊 GTA 啊？ 機師。 喂，你降落甩未嘅喂？ 中介好新奇，喺屋企好肥，有得玩我即刻会飞。欢喜全人累过瘾，一起开心有点过分，长夜漫漫欲罢不能，一于今晚通宵玩咗先至瞓。全力发奋，手机稳稳那位接近，全面召集各路高人，一于今晚跟我玩咗先至瞓，你够好玩点会瞓？听我话，快乐嘅习惯就系去玩。讲起点去玩，梗有十样俾你拣。我好称赞起全人累过瘾。一起开心有点过分，长夜漫漫欲罢不能，一于今晚通宵玩咗先至瞓，全力不分，手机稳稳那位接近，全面召集各路高人，一于今晚通